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让我们一起欣赏王者之声。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 你问我情非得已， 难能能小破窗不多，我来敲破你，你来敲破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 是你没有听错，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今天是礼拜五哈，明天周末啊。昨天和这个礼拜的前几天我们聊了非常多非常沉重的话题，明天就玩了嘛，放假了嘛，就聊点开心的。今天请到的是 U-Radio 两位娱乐大咖，涛涛和 Kellen。 他们上节目之前说，今天千万不能聊出娱乐大王牌的节奏。哎，要真是娱乐大王牌节奏又怎么了？我们就想听你们说说娱乐圈的事儿。 好啊，没问题。 我知道你们两个上个礼拜刚刚从台湾回来嘛。 对， 第25届台湾金曲奖 是 上周末在台湾华丽落幕，后来得奖的是林俊杰、戴佩妮、封王封后、最佳台语男歌手，陈建伟，台语女歌手黄以玲，然后最佳新人奖是一个内地的歌手叫李荣浩，是吧？当时你们都在现场看吗？ 是，都在现场。 什么感觉啊？是第一次去吗？ 我也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 好羡慕啊， 这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看的吧。 朝圣啊， 因为金曲奖本身在很多音乐人的心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奖项，然后所以对于能去到现场看然后又报道这件事，而且离明星那么近，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就自己就觉得很开心。 有多近呢？ 基本在后台他们接受访问， 对，就 差一个手就可以抓到他们了嘛。 真的， 对。 但现场 今年是25届嘛，也有特别的意义。 对， 今年25届他们在编排上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今年就是我觉得也是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嘛，所以在这一个节点上，包括后来我们问到很多音乐人对于这一届金曲奖的评价非常非常的高。 是吗？ 就因为他用一些传承，你看我们现在刚刚节目听到的这个都是历届歌王的一些金曲串烧啊，然后其实每年都有了，但是今年做的就是完全把从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打包历史的回顾，然后包括他的舞美和音响各个效果就是让人很震撼。当然我之前只是通过电视看转播，但去到现场我真的还是觉得哇， 震撼到 这是小巨蛋呢。 小巨蛋，哎，涛涛你别说，你是见过世面的，你在大陆你看过这么多我是歌手啊，什么好声音啊，好歌曲啊。 小巨蛋意义还不一样，就像我们之前的微刊当中也说过，这是所有华语乐坛的三大就是歌手想征服的场馆。你看工体我们去过了，红磡我们去过了，小巨蛋还真是我第一次去。 哎，哪个最大呀？ 应该是 工体。 工体， 工体，哎，工体就是北京那个是吧？ 北京工人体育场。 体育场，哎，我上个礼拜看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凤凰传奇，说是除了汪峰之外，大陆歌手啊，除了汪峰就是凤凰传奇可以在那儿开演唱会。 不过 特别 之前还有 性的 有这么有指标性，就是有一个地下的乐团，那个二手玫瑰，他们应该也会成为第一支可以征服工体。 工体啊，二手玫瑰啊， 对， 哇，这么牛啊！ 是， 没错， 好，说说你们这次台湾整个行程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吗？我听说在台湾待的时间也蛮长的。 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可以看到很多就台湾重量级的音乐人。 对， 有一些人我们觉得可能 一辈子都就没有想过可以碰得到，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可以见到的那种音乐人，都这次非常荣幸的可以碰得到。 比如说 像 李寿全老师、啊、 李寿全老师、嗯、就是张三 的制作人、 嗯、对，然后还有民歌，就台湾被誉为民歌之母的陶小青老师、嗯、马世芳的妈妈、 哦、 然后也碰到了，然后还有那个以前飞碟 李建富了 李、对李建富 的 龙的传人，对，然后还有那个以前飞碟唱片公司，然后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很多台湾音乐领域里面都占有不可撼动地位的吴楚楚老师其实这些都是在历史上会留名的一些人，我们这次都碰到了、嗯、所以我们觉得是非常的荣幸。 他们有聊什么吗？涛涛，我看你在朋友圈里面说好像有改变你人生的 也不是说改变了因为我们这次从音乐角度出发，然后也邀到这么多重量级的嘉宾去访问的时候，你就他们，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就是包括不管是做音乐还好，他们都像一本活的历史书、嗯、你知道吗、哦、就是每个人角度不一样，那音乐人肯定讲的就是音乐史、 哦、 那所以我们也说明年是民歌四十年，跟他们聊，你看我就在他们面前我才发现自己是这么的年轻和渺小的就人家每一句话每个字都是有历史沉重感的，那人家是走过来的、嗯、所以跟你之前做访问都很不太 一样， 对，所以你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去真正听到原来在音乐当中的那段历史和他们写歌时候哇、嗯、讲究的那种纯粹感，和现在商业化，你可能有时候做多了商业的一些偶像的访问之后、嗯、你会突然发现你 都 不知道，也不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了，对。 好，哎，那李寿全到底跟你们聊了些什么呀？ 哇，李寿全老师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让 Kellen 来说 重点是因为李寿全老师我是在香港跟他碰到面的、嗯、就是在张悬的无歌单 演 唱会的时候、嗯、然后我们就去了后台，然后就跟他打了招呼，然后后来跟他一起做那个一直在跟他瞧那个访问，可是他的时间有点急、嗯、那像他这种重量级的音乐人可能对于接受访问也比较有点怎么讲，就有点就比较慎选嘛，比较慎选，然后所以一直是到、嗯、我一直在跟他沟通，嗯，他的时间可能都没瞧得上，后来去到了台湾以后我也是试着最后一次就跟他讲说反正到了台湾就跟授权老师我们到台湾了，就然后跟他再沟通，我也没有抱着什么希望，后来他突然间就发了说要不你先把问题发给我看一下、嗯、然后我就想说哦他想了我们要必须要用我们的问题来征服他，所以我们就立刻做功课、嗯、然后之前也准备了一些问题啦，因为反正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音乐人，心中本来就有很多问题想问他、嗯、那再整理一下，然后再有因为时间也赶，然后再得到香港一些编辑的支援，然后我们就立刻把问题发了给他、嗯、然后过了很快他就回我们说那我们就做这个访问吧、嗯、然后他也特别热情，是现在他有在他一直在做那种提携后辈，然后就音乐的传承嘛，他有一支新的乐团，然后他还叫我们一定要去看他们练团啊、嗯、然后去到现场还要我们点歌，因为他是一个 acapella 的乐团、嗯、所以唱得非常好、 嗯、 那跟李寿全老师谈话的时候就感觉到台湾人和这种有内涵的人的那种温度和深度、嗯、 具体问了些什么呢还记得吗？ 具体哦， 嗯， 有 我就要听这个了，谁要听前面讲那么多， 问了很多，可以留意娱乐大王牌的节目。 没有没有，我主要是很好奇，因为你知道台湾金曲奖，25届哈，嗯、其实，在华语乐坛这非常罕见。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奖项它有这么长的历史吧， 应该也不是吧，香港那个香港电台的 劲歌金曲， 不劲歌金曲，还有那个中文香港电台的中文那个十大金曲， 但是说实话台湾的金曲奖你说在整个华语乐坛的奖项的含金量方面来说它应该是有指标性意义的，就是跟其他的奖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香港以前的奖项应该含金量也蛮大的，只是、嗯、越来越香港没有一个政府统筹的这样的一个奖项，都是各大自己媒体、嗯、自己那个 organize 的一个奖项、嗯、跟台湾的这个意义就有点不一样、 嗯、 然后在以前香港乐坛蓬勃的时候还有传媒都非常蓬勃的时候，这些不同的奖项也还是蛮有指标的，只是近年来我觉得近十年大家都业界都有在讨论说在香港，我说要不要大家各个媒体大家都做一个奖项让他的公信力比较大，但是中间有很多利益的博弈啊，要权衡很多不同的东西、嗯、所以一直都没有谈。 道。 台湾金曲奖它也是政府来办的一个 奖，政府牵头的， 政府牵头 文化局那边 文化局，所以这次是我看到文化部长龙一台 对 亲自过来颁奖。在以前好像我记得他刚上台的时候大家还会笑他说、你知道五月天还是问哪个歌手、他说他真的不知道现在都已经可以大大方方的上台领奖，说不定自己的这个音乐的知识可能跟从前是完全 恶补了一下的， 恶补了一下。 不过他颁的也是那个 终身成就 奖， 是颁给张小燕的老公 潘国华先生、非常资深的一位音乐人。 哎，我看了这段还是挺感人的，因为 对 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彭国华是谁、然后我看新闻里面报道说张小燕上台就在那儿有点演诗诗啊，就好像很动情，我还在想我说是哪个张小燕，因为她没有贴那个照片 后来我看到视频才知道，我说因为她后面还讲了一句话，她说虽然我比她名气要大，但说实话我是崇拜她的，然后说她临终的时候给她写了一个字是笨，然后说让大家要好好照顾她的妻子啊什么的，这段还蛮感人的。涛涛你在现场看你觉得哪段表演或者颁奖啊或者什么的 一定是蔡依林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蔡依林没有得奖啊，气死了。 不是我 涛涛最喜欢的是蔡依林， 没有今年 没有 入围， 入围都 没 有， 没有作品， 没有 出新专辑、 对，但周杰伦都是没有作品入围的。但是我觉得今年很多很巧妙的设计，就是他会把一些本来就入围了这个奖项的人让他们来颁这个奖项，这是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你像谢金燕颁发那个最佳年度歌曲，她自己有入围、所以我当时一直在好奇， 他们是找不到颁奖嘉宾了吗？ 我觉得 我觉得 有可能，可能 也蛮有意思的。你像动力火车也颁发那个最佳组合奖、你说那个点，我觉得如果想象自己也是在台上要去争这个奖的人，然后最后把奖让给别人那种感觉所以我在现场是觉得哇，就你看谢金燕还有动力火车他们在讲、特别是颁奖那一刻心里那个纠结通过他们语言是能表达出来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让我想起了好像应该是第十还是第十一届的金曲奖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就是在颁台语最佳台语男歌手的时候吧，那就是江蕙二姐、就非常出名的那个台语女歌手，还有她的妹妹还是姐姐就一起颁，但是他们打开那个信封以后发现这个奖重缺就没有，然后当时就说因为那个制作落差太大，因为各种原因所以就没有那个奖。当时那一年的那个争议非常的大，就是大家觉得这样做好吗、然后从这一届开始以后就变成是如果有入围者的话最后都是会有得奖者的，那如果重缺的话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入围者了， 对对对， 这个做法、对，这是还是金曲奖历史上蛮重要还蛮有蛮大争议的一件 事情。说到这个争议哈，还有很多有争议的故事我们先听听今年的歌王林俊杰的一首歌，回来再接着跟大家聊。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坏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涛涛。 大家好，我是 Kelly。 好，我最喜欢听这个争议了，最好是大家吵架的今年有什么争议啊？ 今年的争议， 我觉得今年的争议应该是跟两岸的那个政治环境也有关系， 反映在音乐层面上。 对，绝对，因为大家都可能知道那个像服贸或各种的东西，两岸的关系比较绷紧嘛。那所以在金曲奖提名，从提名开始，大家有一些人就已经有什么亲中啊，田 李荣浩是吧？是因为李荣浩入围太多了吗？ 李健、刘思涵、 李健呀，他也不是第一次入围啊。刘思涵就是你之前访问过的那个好歌曲还是好声音的参赛选手是吧？ 中国梦之声 太多了， 对，太多了。 Lonely Side， 我觉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年都会有内地的音乐人入围，但是今年集中体现在特别多、嗯、你说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前两个人是领跑五项的入围五项、 哦、就李健和李荣浩， 对，就各自都是有五项的、嗯、所以这个数字呢就让大家很惊讶。 嗯， 你可能一个内地来的音乐人大家不了解，你入围个一项两项大家都说哦好吧，可能他音乐真的还不错。 嗯， 当时他入围五项的时候，那大家觉得说他音乐有不错到这种地步吗？ 嗯， 啊，就有这样的一个、 哦、那大家争议觉得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就即使你亲中的话，那也不至于要五个奖都给他。 不是，重点是像李荣浩，其中一个争议点是他其实在内地香港和台湾说真的他的知名度真的 不高， 没有太高， 对， 所以那我们也听了他的专辑啦，我觉得是蛮清新的，但是他后来又爆出了一些争议，就是抄袭，像他的歌跟那个美国的、哦、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手 John Mayer 实在是非常的相像、哦、那所以大家再加上之前福茂最后有结果的时候，有一对那个台湾的地下乐团叫好像考琴秋、 嗯、 考秋琴啊，考秋琴他们就有说各种像他们就把它穿在一起，像龙应台的上台啊、 嗯、 像各种他们觉得在福茂里有发过自己立场的人最后都没有得奖啊，加上、 哦、是吗， 嗯，加他就加上也有李荣浩还有很多内地歌手的入围和得奖，大家就喜欢把它穿在一起，觉得这就彰显了这个25届金曲奖有它隐喻的那个政治取向的、 嗯、 还有一种向大家彰显一种政治态度这样的一种疑虑吧，大家是有、嗯、 但是你们觉得站得住脚吗？最后他也没得奖啊，他最后只拿了一个嘛，是新人奖、 啊、 新人奖 啊、 嗯， 我反而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去质疑这个新人奖他得奖， 嗯， 而是我觉得是金曲奖本身机制，这个我说撇开政治的话，我觉得他拿这个新人奖，我自己其实内心也有一种不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没有不懂， 就是你们觉得他没这么好， 入围金 没有好到可以拿这么多奖的地步。 有还有谁，他和刘思涵是我认识的、嗯、然后还有小人啊， 还有 狮子吼、啊、 狮子吼，还有陈建伟， 对、嗯、有两组是我们后来采访到的，不过在现场颁奖的时候、嗯、我必须要说，因为我是很兴奋的，因为 你见到谁很兴奋啊， 就是宣布这个奖的时候、 哦、 我是很期待的、 哦、 因为正好在颁奖的前一天，我正好访问了刘思涵，我还跟旁边的媒体记者说、哦、我说刘思涵运气应该没有这么好吧虽然她是入围的唯一一个女生，她自己也说哎呀对手都太强了，但其实我对李荣浩是寄予有一点点希望的， 嗯， 所以当真正宣布是李荣浩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但是我觉得现场的气氛并没有开心到， 很尴尬吗？ 也没有到尴尬，就是也有掌声，但是可能大家 热烈 没有到热烈的程度、嗯、大家会觉得、嗯、啊就懵了一下，然后之后才会有掌声。 嗯， 对。哎， 那他当时提名候选人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会报一遍吧？ 对， 有没有谁掌声就特别热烈的，呼声特别高的？ 新人奖 好像都一般都不会。 我觉得今年的金曲奖，说真的，在之前的节目我们有讲过，提名还是蛮奇特。第一是有大家都觉得有很多遗珠、 嗯、 第二是他好像把很多我们觉得都根本不能放在一起来比较的音乐放在了一起来比较、 嗯、 这个是大家从一开始从提名开始就有很多这种不懂、 嗯、 然后像李荣浩，我很记得那个主持和台下所有的人，主持自己都说哦，这位李荣浩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根本没有现场没有， 是不是连摄像机都找不到他？ 那 他 不至于。 我意思是提名公布的时候歌手都不在嘛，只是念那个名字的时候主持自己都懵了、哦、这是谁啊 哎呦，这个对一个刚刚获得新人奖的人这样的评价有点不太好受哈，如果他听到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也还蛮习惯的，因为他至少之前已经做过十几年的幕后了，给很多的天王天后啊、 嗯、 很著名的音乐人都做过专辑， 嗯， 所以 卧薪尝胆 也不算。 我觉得我的不懂是因为我并没有，是因为他跟他一起那个评选这个新人奖的还有陈建伟是本年度的台语歌王、 嗯、 还拿了最佳专辑、 嗯、 我不懂的是背后那个逻辑 什么呢， 是他已经陈建伟他们已经觉得他的音乐 和他的实力可以好到拿到台语歌王和那个最佳台语专辑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那在新人奖的这个部分他反而没有拿到，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觉得有一点不， 他就觉得 不连贯， 就是新人奖是一个比较稍微弱一些的， 一个是80分，一个100分，他都拿了100分了，为什么80分还 没拿到？ 对， 我觉得没有那个 consistent， 就没有那个连贯性。 那他们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是觉得应该是给大陆的一些面子，就让他们拿一个奖。 整个这个奖，我后来也问到，我们有访问到黄韵玲嘛，就是我问到小玲姐，我说是不是在台上颁奖那一刻，你自己都不知道信封里写的是谁？他说对，因为他们所有评委都是通过电脑投票的。他们电脑投票，他们说还会有一些争执。我说你们既然电脑投票，为什么 会是在前一天投的票？还是 不是就之前很久就开始投票了？ 对，那倒是因为得邀请， 对，他们有很多轮嘛， 之前 然后投票，他说都是电脑投票，为什么还会有争执？因为他们每次电脑投完之后，电脑就会显示一个结果，比如说有人过半数了，这个人才会真正有效的票数，可以成为这个奖项的 得主。 但是很多次都是没有，然后大家就开始吵啊，为什么怎么样，然后最后再是通过电脑这种方式，所以他们说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我不知道 Kellen 有没有看到，在后台的这个新闻采访的那个区域，就那个木板的后面，其实有工作人员旁边有一堆的奖杯，有一堆的奖杯，然后前台呢也会有这个也有奖杯，但是他们上台照的时候会换奖杯， 因为他们都要他们稳那个奖，他怕不干净吧？ 是不干净吗？我就开始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有些奖它上面已经刻好了名字，但不会提前泄露，所以在台上或者在台上的时候，先是拿一个类似的奖杯顶一下，然后再这个样子。对， 我觉得 Kellen 讲的那个有道理。很多时候颁奖的时候，他是先给你一个假的，到后来再换真的，真是有可能的。 对， 哎，涛涛，你其实去过很多我刚才讲的那些歌唱的比赛现场采访哈，就是因为你讲的内地的那种都是大制作，而且脑残粉巨多，都是聚众的那种，所以呢，感觉到当地的那个城市，如果是一逢到了总决赛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感觉是沸腾的，因为从我们看到电视画面和你发回来的报道是有这样的感觉。 是。 那在台湾哈，金曲奖是每年一届，那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台湾他们的当时的气氛是怎么样的？有跟大陆类似吗？还会比他们更加热烈吗？ 我觉得台湾的人是，特别是这种听众，他们是真的爱音乐。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的是，现在 内地是什么呢？ 内地是偶像当道，也许你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人，才会去唱他所有的歌。也许你现在去问一个粉丝啊，你偶像这首歌表达什么东西，他自己也回答不出来。可能有的偶像他自己也回答不出来，这是跟一个歌手是不是创作歌手有很大的关系。 对， 就包括其实除了金曲奖颁奖典礼现场之外，前几天还会有一些 live house， 其实场地真的不大。你要是这种场地放在内地的话，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么小的一个场子，应该就很那个嘛，因为到现在大家 太不气派了。 对，大家可能在内地做一些音乐的时候，大家觉得场子越大，人越多，我 就 越好，气氛越好。但是我明显感觉到可能场子不大，但是人你不能以那种场地来说人多不多，但是大家真的都是很热爱音乐的，你是很明显就能 得有多热爱啊。 你 怎么看出来他们热爱呢？ 你知道有的尖叫声是知道配合音乐的，有的尖叫声是胡乱叫的。你这一点是很能明显感觉到的。 对，你会发现在大陆哈，我是看哪一届， 一看到一个人出来就 对，就是主持人他会提醒他，请他们尤其在唱慢歌的时候不要鼓掌。 对，而且他们的拍子都不是拍在那个节点上，非常的 annoying。 对， 不过我觉得另外还这涛涛刚才讲到那个偶像和不偶像的这一点，其实也是金曲奖这几年来其中一个更大的争议，是觉得有一些评论觉得他跟市场脱节了，像一些偶像还有流行音乐还好像反而没有太可以得到金曲奖的青睐。那像这一届我还有蛮多比较不说非主流，就比较创作型的会越来越被看重。然后我也记得那个涛涛在访问那个黄韵玲巧玲姐的时候，她是评委之一，她有讲到他们现在比较想看的是未来，就是想要为25年了，然后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他们希望选出来的人是他看到他的 potential， 他的潜质，看到他是可以开创一个新的风格一个路的。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在提名或各方面有一种比较，可能大家会觉得跟市场的 可能销量啊受欢迎程度有一点点不太符合的地方、 这可能体现一个奖项他自己的原则和品味，是不是？ 对， 当一个奖项他足够自信到和他的资历足够老到可以让大家认为他是有引领整个社会趣味的这么一个高度的话，那就是成功、那就是牛。 不过就有正也有反了、金曲奖也有一个被那个救病的地方，就是他每年为了防止有什么利益冲突，他每年的委员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 但是一般的委员都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音乐界，就是音乐从事 两三地还是国际， 什么唱片公司啊，然后一些音乐制作人的各方， 台湾吧， 台湾。 我怎么感觉以前看过新闻说评委都是保密的，就是你不知道当届的评委会是谁，是不是的？ 应该没有大范围的公布。 不过他每年都会换。 对，可能你在颁奖典礼最后你会知道。 然后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不提前公布的原因也是比较保持一个公平性在里面。对， 好，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这位最佳新人李荣浩哈，来听听他的歌声是不是真的如大家刚才讲的那么不堪。哎，不堪肯定不会了，人家毕竟是今年的新人王，来听一下他歌。 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撑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少证明我们还活着。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早已没有选择。后撑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你没有听错，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花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涛涛。 大家好，我是 Kelly。 今天我们是想给大家准备一道周末特别午餐啊，聊的是金曲奖。两位呢刚刚从台湾采访回来，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料。尤其是音乐可以说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 没错。 但是现在金曲奖我感觉有这么一个特点啊，就是没有公布那个名单的时候，这些歌我在这之前我都没有听过。 真的吗？ 真的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有点他们现在的选择有点跟市场 脱节， 流行度也不是要脱，就是看是不是引领。像我觉得最佳乐团可能有很多里面的有一些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像 TC Back TC Back 还好啊，像拿奖的那个光引擎才是没有大家很少听过。 然后对他们现在像不过乐团嘛，也有他很多他自己独立创作的气质在里面，那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主流一点，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 哎，那你们访过这么多的音乐人哈，这一路上他们有没有对现在所谓的整个音乐产业在萎缩啊，然后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啊？就跟媒体行业一样，每天都在讲新媒体冲击传统媒体，传统媒体要为版权捍卫， 也是每一个人都在讲。 那音乐界的人在聊什么？ 每去一个唱片公司，第一句话就会聊到，你知道现在唱片都卖不动啊。 对，那怎么办呢？ 然后只有想着办法，再会怎么坚持他们的音乐性的本质之外，然后要做的很多宣传，然后更多提到是现在买专辑都不挣钱了，现在更多就是要通过专辑来接些商演。 对， 然后 做活动， 对， 就慢慢好像变成 纯粹做音乐的人越来越少。 应该是说专辑变成了一个宣传。就是它是一个品牌的一个部分了，它并不是一个卖钱的东西， 对， 它只是在维持着一个艺人一个歌手我是一个歌手的那样的一个名牌。 对， 哇，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前两天看的说凤凰传奇，我对这个组合实在是非常好奇。虽然你不管怎么样标签人家是什么农业重金属，但他牛就是牛，人家可以去工体开演唱会。继汪峰之后，虽然汪峰我也觉得现在已经慢慢的变得不知道是干嘛。哎，但是他那个组合哈，因为背后的推手其实就是那个玲花的老公。他老公呢也没什么高学历，也就高中毕业。 他很喜欢五月天，我 是啊。但是你会发现哈，他最近一些动作觉得哎，这个团队很牛，尤其是他们出的公关，你像玲花出来又开始骂一下五月天啊，又骂骂华尔街日报啊之类的，你就感觉不是一般的团队在操纵。你会发现他那个思路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吧。他说玲花和他的那个对对什么 老公 的叫什么呀，不是他的伙伴叫什么那个男的。你看我连他的名字我都对。曾毅以前好像他是湖南人吧， 对， 他以前是个工人，是焊接工还是什么之类的。总之很有趣，就是他的玲花的老公呢就在外面就不断的强调，他说他们两个都是普通人。我们要塑造的呢不是明星，我们要塑造的呢就是唱歌的。他说他们不是像王力宏啊什么孙燕姿安妹啊，就像打造天王巨星那种打造。而且我们追求的不是粉丝的数量，是 用户的数量， 哎呦， 就是听众的数量， 死忠粉，死忠粉。 他说：“你看他们讲很好玩，就凤凰传奇不是各个阶层的听众都有吗？就尽管你。 嗯” 你可能换任何一个，就尤其是我们那个就八零九零后的，你听、哎、什么呀，唱的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是他们唱的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一放到 KTV， 他们绝对就是带动现场气氛的最佳音乐，而且他是可以把几代人，你不管是你爷爷或者你妈妈、你姑妈，然后你 小孩， 小孩，你们都可以在他们同一首歌的伴奏之下， 嗯， 闻歌起舞，哎、嗯，这是很牛的一个。一个 我觉得这也是就像王韵玲老师在访问的时候也有提过、嗯、我觉得现在在音乐产业大家最看重的是辨识度， 嗯， 就是你有自己特别的声音、嗯、大家一听就知道那是你，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特别在现在资讯爆炸的年代， 嗯， 你没有辨识度实在是太多渠道和太多内容，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听起、嗯、那所以像我觉得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神曲的出现大家可能心底都知道但那是不好的，就非常不好的东西， 就是品味很差的东西， 但是它有它的辨识度、 嗯、 那大家就可以恶搞和哭手起来了我觉得这很重要。 哎，你知道凤凰传奇我为什么一天到晚要讲它，就是 真的很喜欢吗？烦死， 没有，我是觉得他们那个 文青 很有意思就是有人为了去挖他们整个成名和成功之路、 嗯、 他们每年赚多少个亿啊，你想，就是刚才涛涛讲的，我要接他那个话，本来后来说的说跑偏了， 嗯、 没有，因为他那篇文章实在是信息量太大了， 嗯、 很长很长， 嗯， 然后他就讲出专辑的那个事儿，他们有过一个分歧， 嗯， 就是他的老板就除了玲花她老公之外，还有一广东的一个很资深的音乐人，就那个音乐人吧，他有一个。很好的也不能说很好，至少是可以值得推广的一个习惯， 嗯， 就什么歌他又要听一千遍以上，可能是他就一直听一直听，他可能在前十遍的时候就能判断出来这首歌能不能火， 嗯， 他唯一的标准就是火要我能学会，就是你尽管品味再差也好，多么的脑残也好，多么没有音乐旨趣也好，他说我就是要他火，火就行了，你不管他有什么内涵啊，能不能打动我啊，感情上能不能有什么共鸣，他这都不重要，这个确实是反映现在大陆做音乐的一种思维、 嗯、 而且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想走那条路， 我觉得不单只是内地啊、 嗯、 像美国也是啊，就是要洗脑啊， 对啊， 就是要你就不停的 loop 同一个、 嗯、 像当时那个 Psy 的那个 Gangnam Style、 嗯、 他之所以会这样大红，就是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洗脑、 嗯、 你听一次你就应该可以记得住他整个整一首歌，因为他也不停的循环、 哎、他那个歌还是不太一样，你如果真的是要说有什么深度的话还稍微有一点，就 因为 他 歌词 对 有 现实 他 有一点的关照和批判的，但是凤凰传奇一点都没有、 嗯、 就是刚才说他们分歧在哪儿吧，有人说你们应该是出专辑，那他的另外一个老板就说出什么专辑啊，没有人会买的了，然后他不行，他说你看过十年再过二十年，就大家看你吧还是一个歌手的标准，你十年二十年你再开多少场演唱会也没有人记得，但是你的专辑的数量你的专辑的列表他永远就跟着你了，他就成为你一个履历表， 嗯， 他这个专辑数量与否对一个歌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嗯， 哎，我觉得 他 这个想法 是 跟现在市场、 这个、 那个从业员的操作想法、 嗯、 还有他们的那个哲学有相反的地方， 相反啊， 嗯，因为大家现在很多公司、嗯、因为我们刚才才讲他们现在注重的已经不是专辑本身、 嗯、 就像我们刚才涛涛小说它变成了一个名片、 嗯、 现在最赚钱的反而是去做现场演出、 嗯、 然后很多那种独立音乐人啊或者是大牌的明星也好，他们最赚钱的地方就是做巡演、做接活动、 嗯嗯、 然后很多音乐人也是就非常看重这个我在现场的气氛跟观众建立的那个关系，就是一场一场的现场我把我自己的音乐在现场彰显给他们，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和想法是跟现在主流的做法是有相反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他们高明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我要追求现实的钱，很现实的利益、 嗯、 但是我其实还在追求的一种所谓对于歌手的定位，就他的志向和、 嗯、 和抱负是有的 我听完这一段我都要震惊了有人居然可以把凤凰传奇解释这么的 高深啊。 但是重点是， 我推荐你去看《南方人物周刊》叫《制造凤凰传奇》， 但我觉得 很有意思。 你这个是因为那个人跟了他好多年， 好像是这个访问是做了两三年， 对， 是吗？ 所以他跟了 凤凰传奇啊， 他跟了他凤凰传奇很多年才。 当时我们有去这个南方，这个就是这篇那个， 还问到这篇文章。 正好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这篇 正火 发的时候， 这篇文章真的是写得很棒， 对，拍了 很久。还有一个细节。我想到什么来着，现在有点忘了，哦，就是他当时采访的时候访了很多很多人嘛，然后有一派呢就说，哎，我很关注他们，这个是个文化现象，咱们好讨论一下，然后有些人专业的乐评人就高大上那种，咱能聊点正经音乐吗？ 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专辑，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在很久在之前，大家也是会在专辑卖得很好的时候，就真正是专辑就是你的履历表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网络还有的时代的那个崛起，还有那个专辑都不卖了，那大家就开始关注那个现场的表演，但他们好像你听你刚才那么讲又回到了原始我要卖专辑的那个，那好像 是 一个 需要专辑，他可能最后赚钱不是靠卖专辑，但是他需要通过专辑里面推出他的歌，然后让那些歌去洗脑。哎，台湾人的想法哈，我又想到前些年就是何韵诗，他参加金曲奖的时候回来之后呢，就跟香港媒体吐槽，就说台湾的流行音乐整个的环境和气氛都非常好，就刚才涛涛讲的， 对， 那些是真的热爱音乐，而且是培植音乐。因为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你看每一年的金曲奖，尽管是蔡依林她没有入围，她没有得奖，但是你从来不会觉得台湾的乐坛是断层的，这个香港就非常明显，对不对？你说代表性的歌手除了陈奕迅啊，什么杨千嬅、容祖儿、何韵诗，就是新生代的或者中生代的啊？难道陈奕迅已经是老一辈的了吗？ 陈奕迅算 比较 已经算到资深了，你知道吗？ 他自己之前也有吐槽过，在出席一个颁奖典礼的时候，他不是在台上表演有一点那个脱线的演出吗？他自己讲说，他就反正有忘词啊，然后唱的也不好，然后他在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其实觉得他自己像是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但是在跟小六在比拼，他并不是说那个小六的学生不好，他觉得他们很好，只是他自己已经是到了中学三年级的这个程度，他在想他在考虑我还要跟小学六年级的那比拼，他那感觉不好。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还有另外一点是，可能都是国外的月亮特别圆的缘故，像我们现在香港的人看觉得台湾的乐坛非常好，但是你在问台湾 觉得 不好，对， 他们觉得哪不好啊？ 台湾的人现在觉得自己不好， 是因为整个产业受到冲击了。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对音乐没有那么的崇拜，虽然是必需品，每个人都会音乐，生活里少不了音乐，但是整个产业或者说那种受到尊崇的程度跟所谓的黄金年代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我猜的啊，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另外也还有一点也有关，就是刚才你说起凤凰传奇，他们不是要造那种大明星啊，我觉得这跟操作手法也有像以前那个讯息流通不大，像张国荣、梅艳芳他们真的是像神一般的存在，你在街上不会容易看到他， 对对对， 他们只是出来做表演，他们身上是有光环的，但是现在我们走的是我跟你是平辈的那种，像凤凰传奇 他就觉得我是普通人， 对， 因为当时还讲了一个细节，他说他卸了妆就坐他们公司的车，就跟工作人员一块去吃饭，就走过那些什么饭堂啊，没有人认识他，就那个林花，然后他说这是我们要的效果，我们并不想把他制造成那种天皇巨星，我只要有受众就好了，你上哪儿谁跳广场舞都不用我们音乐，这就成功了。 而且现在的环境也很难可以造像梅艳芳、张国荣那种巨星了， 是吗？ 对， 我觉得现在 这是为什么呢？ 不太一样的是，每天都有无数的新人在推出，每天又有无数所谓的老人又淡出，你知道，就是你刚刚说到香港是在断层，但是其实这个现象你放在内地的话，每天都有新鲜的人给你， 但是能记得住的有几个呢？ 少啊，所以说大家现在追求的，我觉得现在对于内地的乐坛来说都是一种速食，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比赛推出来几个好，趁你人气在的时候咱们做两张专辑，做点巡演捞点钱，哦，公司跟你合约完了，我捧下一个，就这种，就我觉得现在比较少有人真的专心在做 真正的去培植一个人，像原来付出那么大的一些一些功力啊，或者说给他很多的这个条件啊，而且现在我们很唱片公司都不太倾向于培养一个素人了，或者说从头给你来培养了。你说我给你砸1000万，我培养你，我指望你以后给我赚回1000万2000万？不，我宁愿是我花100万给你做宣传费用，你已经是有了那么那个分数，然后你是可以给我直接带来1000万收益的人。 好，那说到现在乐坛的很多问题哈，我们就好像真的还挺有话讲的。我们先再去个广告吧，回来进入今天最后一部分的讨论。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涛涛， 我是 Kelly。 说到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哈，就说两岸三 D 这个音乐，现在最强的应该还是台湾的实力吧？那香港和大陆的话，就是落后他们有多少？ 我觉得是台湾有实力，内地有市场。 嗯， 香港乐坛我现在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香港有历史的底蕴。 哎呦，历史底蕴怎么发挥呢？关键是，哎，刚才你们说访问过的几个台湾资深的音乐人，他们是怎么看现在所谓的这种格局？ 格局就是那句我们说，香港是昨天，台湾是今天， 内地 是明天， 就是他们还是很看好内地将来的发 展。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有市场的话，它是能做得起来的。所以说内地的市场这么大，它肯定能做起来，只是看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再去把所有的这些资源整合也好，整个的扩大的范围再统一也好，这样的话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哎，他们怎么看就是现在内地还是缺少巨星这个情况？ 他们倒也没有谈到说缺少巨星这件事， 太尖锐了吗？ 也不是，因为我们可能比较 focus 都是在讲那个 产业啊， 产业像各种选秀的节目， 对 的。 那他们怎么看选秀呢？ 选秀的话， 我觉得因为可能我们访问的都是一些比较有自己想法比较是创作类的那些音乐人，所以他们对于只是飙高音然后只是唱功 很不屑的， 有也不是不屑，他们觉得这是不够的。 对， 但是现在到处有的这种选秀节目可能容易导致大家对于音乐喜好喜爱的偏好就往那一种方面去靠， 就是会单一化。 对，它有好的一面是确实让大家注意了，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单一化了， 就是审美的单一化。 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我们当时讨论我是歌手决赛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 就一种炫技了。 没错。哎，那他们有没有比较过，就说台湾也有歌唱比赛，你像什么超级星光大道，大陆歌唱比赛不用说了这么多，那他们会两相比较，就是从各自不同的歌唱比赛出来的那些选手， 有啊， 星途真的是差异还蛮大的，以后的发展。 对，是 有 一些， 有有， 但其实近年来台湾选出来的 林宥嘉什么的， 那 已经火到这个地步了， 也不多， 也就只有一个林宥嘉。 我觉得林宥嘉更，他这更可以说明我们刚才讲的东西，就是他本身有他音乐的涵养， 对 他，而且他音乐的取向并不是最主流的那种，而且他是非常有个人特色，他的声音的辨识度也很高。 对，有个人就是带着创作去的会比较好，你像徐佳莹也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创作人，所以你不能说他现在是大火，他至少在两岸三地都有知名度。那其实我们聊到这个各自选秀的时候也问到这个黄韵玲，他本身也是做两岸三地的这个选秀的评委， 对， 他也要总结说现在首先他就说到这个制作方面，你看他们没有冠名嘛，所以他们就是有限，就是你要场地各方面都很有限， 对对， 灯光可能也最简单的，音响也是最可能就是达到那个标准就好了。但是国内现在我觉得听完之后更大的内容就在于国内现在的选秀讲究大场面大制作，制作完了之后其实在内容方面显得略有空洞。那在台湾我们既然做不了那么大的场面，那我们只想做足在内容上面，所以台湾的音乐人 音乐性方面， 对，就是在这方面会做得很足。然后他也对比两岸三地这不同参加选秀的这些选手各自的特性，他也会觉得内地的这些选手特别会表现张扬个性，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在内地这种大环境下 人又多，你怎么脱颖而出？就像 Kellen 之前也说过，你没有特色，谁记得住你？和歌曲一样，所以这样每个人在选秀之前就开始来找自己独特的东西，然后上台就觉得这就是我的， 很放得开， 就要放得开，就我要玩转这个舞台。然后说台湾的选手就比较的羞涩，就哪怕其实他自身有100分，他可能也只会把自己说的只有80分这个样子，就比较谦虚一点。 这也是环境造成的结果。 对对对， 内地因为实在是太激烈了， 对， 竞争激烈。 哎，还有另外一个。我也是自己这么瞎想啊，我说现在尽管整个的唱片行业在萎缩啊，但是你又看到一些还比较小众的歌手，因为他传播渠道的多元了，他反倒是有机会出头的，就是我不一定是占据主流的市场嘛，但是我保证我是有其他的通道是被大家听见的，我反而会显得我更加的特别，我只要就跟做媒体似的，我并不是追求主流的媒体，可能我主流的声音，我只要是负责伺候好我那一类的小众的人群，我在这个音乐市场可能我已经活得很好了。 对， 我觉得这个所谓小众和主流的这个讨论可以再讲很久很久但是就只是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自己还有跟这些音乐人交流以后，大家都是觉得根本就不应该像二元的分对立分离，我觉得最好最终还是要回归音乐的本质，就是你做的 就是好的音乐就应该被人听到，就应该被人喜欢。 对， 不用管它到底是从哪里来，它或者是网络歌手啊，都不用，就是你是好音乐就是好音乐。 对， 对对，我想起李健，他当时也被质疑过你为什么要去春晚，觉得他是堕落了，但是他说我进入主流，我进入春晚不能说明我堕落，那只能说明音乐好听吗？确实你不应该，任何人哈，任何音乐都不应该被标签化。好了，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做客三 D 画新闻，也祝各位周末愉快，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回看一下在上个礼拜刚刚落幕的台湾金曲奖的颁奖典礼，还是有很多很精彩和感人地方的。好，拜拜 拜拜。